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场漩涡流言中，东宫始终稳如泰山，丝毫未因太子妃择定之事而隆重庆祝，也未因帝子元改名之事而焦躁愤慨。嘉宁帝像是极满意太子的稳妥，遂将江南遴选士官之责交于太子。月内东宫内政因此更加繁忙起来。东宫书房内，安宁寻道和幕僚商讨江南水灾安顿事宜的寒夜在一旁守了半日，总算争了点时间跟他好好说说话。 皇兄，父皇下旨让罗银辉和赵青莲同时入京，你猜他打的什么主意？ 安宁摇晃着腿，把宫娥端进来的流云糕扔进嘴里，含糊不清地问。韩烨翻着蜀臣送来的有关替选穆天府官员德行的折子，头也未抬。 你在西北待了四年，历经的事也不少，父皇在想什么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 疆场快意恩仇，看得顺眼就大口喝酒交朋友，看不顺眼就拔刀一剑高下，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？我宁愿待在西北大营，也不愿回京城。你看韶华，才十几岁便学得和那些宫妃一个模样，对面菩萨反面虎，瞧着都膈应人。 韩烨皱眉，抬眼朝坐得吊儿郎当的安宁看去。 安宁，你是一国公主，不可妄议宫妃。 什么宫妃？那个怀着龙种的古昭仪和我差不多大，我真想不通了。忠义侯府门庭也够贵了，为何还要将好好的女儿送进宫来？ 安宁， 韩烨忍无可忍，好脾性被磨光，终于呵斥起这个无法无天的皇妹来。 放心，皇兄，我也只是在你面前才会如此说的。 安宁见韩烨面色难看，扑哧一笑，屈身上前。 难得见你动怒，看来你还挺关心我的。哎，说实话，施正言这个木头桩子在西北老是护着我，是不是皇兄你交代了？ 若不是让他护着你，凭你在疆场上不知死活的猛劲儿，孤连棺木都背不过来。 安宁一怔，他没想到韩烨竟真的曾将他托付给施正言，虽为兄长的关心感动，但心底不知为何也有些失望。他撇撇嘴道：“ 父皇的心思也不难猜。若老将军掌管遂南大营，当年帝家败落后的军队全在他手里，忠义侯的军权被剥夺，如今咱们大境在兵权上，能说上话的便只有骆家和施家。东安侯乃是传了几百年的儒家世祖，得天下世子敬重，我看你的太子妃不外乎就是这二人之中择其一了。 安宁，还有一人。 韩烨瞥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。安宁努力将糕点咽下，灌了口茶，劝韩烨： 皇兄，如今不比当年，如果你的太子妃不是这二人之中的一人，太子之位将会不稳。别忘了，九弟也到了适婚的年纪，父皇在未做定论前将两家贵女同时迎入京，想必已经做了打算，选剩下的那个必然会是昭王妃。 见韩烨不语，安宁叹了口气： 皇兄，你太子之位不稳，便护不了他。父皇将其赐名承恩，若你将来不能登上皇位，这世上就再也没有帝子元了。 韩烨拿着奏章的手一顿，半晌后放下，行到窗前，神情似有些感触。黄昏下，巍峨的宫殿古朴厚重，院子里枫叶落了满地，深秋的萧瑟将东宫淹没。 安宁，太祖和帝家家主戎马山河十年才有大境，父皇今诸王混战才坐稳皇位，若我的江山需要外戚来支撑，这般的帝王要来做什么？至于紫云，这个名字从来不只是太祖赐下的荣耀，帝子元这个名字属于他，融进了他的骨血，就算是父皇 也不能真正将它剥夺。安宁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等他回来。10年了，一直在等这一天。 从始至终，寒夜都未回首。安宁坐在书房内，望着青年立于窗前单薄却坚韧的背影，红了眼眶。他突然明白，他这兄长为何会对一个10年不见的人如此执着，并不是帝子元值得如此，而是帝家从消亡的那日起，帝子元同样融进了寒夜的骨血。寒夜对帝子元，一如当年的太祖对帝圣天。只是太过可惜，两人的命运竟是惊人的相似。当年太祖和帝家家主隔着10年之期的相见恨晚，而如今的寒夜和帝子元隔着帝家100多条人命的血仇。任安乐听到消息的时候，正蹲在院子里照料他那几株稀罕的金艳花。院琴见任安乐眼皮都未抬，特意瞅了两眼，又重复了一遍： 小姐，陛下下旨赐帝子元改名承恩，现在外间百姓都在议论此事。 急什么？有些事他说了不算，你以为圣旨一出便什么都管用了？让他们议论去吧，京城这地儿啊，还是热闹些好。 苑琴见任安乐乐得偷闲，撇撇嘴道：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告诉院叔实话？院叔知道您真正的面容，等泰山上的那位入京，我怕他多半会猜出来。 任安乐摆弄花苗的手顿住，站起身，苑琴走上前替他将手上的土擦拭干净。 安乐寨里的老人都知道我的身份，你在院叔之后入寨，你可知我为何对你坦白却不对他说？ 院叔心思单纯，小姐怕他藏不住秘密。 院叔是单纯，于行军打仗上却有奇才，往往能出人意料，扭转乾坤，且在武功意图上天分不下于我，若让他过早知晓这些事，以他的性子不会有如今的成就。 那若是院叔见着了泰山上的 你日后啊便唤他帝承恩吧。 院叔见了帝承恩可怎么办？ 这丫头素来胆子就大，吓一吓他也不错。 任安乐伸了个懒腰，就欲往书房里走。苑琴欲言又止，唤住他： 小姐，刚才有请帖送进府里，请您出席半月后太子在东宫的寿宴。 此次东宫宴会邀请的是京城贵女和世家子弟，我如今的身份并不适合出席啊，寒夜怎会递来请帖自讨没趣？ 小姐，是慈安殿的总管亲自送来的请帖，这次的寿宴是太后一力举办，太后虽不出席，但是参加的人选皆由太后选定，除了小姐，得了太后亲自下帖的还有正在路上的洛家和东安侯府的小姐，以及帝承恩。 是吗？太后真正想邀请的恐怕只有洛家和东安侯府的小姐，我纯粹就是个应景的。哎，一山难容二虎，更何况一下来了三只，这东宫的火啊怕是要殃及池鱼了。院琴，你替我挑一套正经衣服，我在一旁陪着唱台戏，也算是成了太后的恩旨。 任安乐懒懒地挥手，踩着木屐三两下遁进了书房。苑琴一想到半月后的东宫寿宴，便很是期待，眨了眨眼，摸摸鼓鼓的荷包，琢磨着京城哪家衣饰店口碑不错，一溜烟儿没了人影。几日后，官道上一队车马行来，禁卫军护卫两旁，中间的马车极是华丽张扬。 郑统领， 车内一声唤，一旁的禁卫军统领郑山靠近窗边低声问： 金羽姑娘有何吩咐？ 窗布被掀开，露出一张秀丽温婉的脸，心语柔声道： 啊，我家小姐久不下泰山，身体微恙，希望统领能在下个城里为小姐寻个大夫，将车程放慢些。 郑山微正，粗犷的面容略有些苦恼。 心雨姑娘，离京城还有些路程，太后有令让帝小姐参加太子殿下半月后的寿宴，若是迟了…… 哎呀，统领放心，只是会迟些日子，绝不会延误殿下的寿宴，让统领为难。 见小姑娘可怜兮兮的求情，念及马车里那位的身份，若是病了她也担待不起，郑山点头答应道： 啊，心雨姑娘莫担心，等入了城，我会为帝小姐请个稳妥些的大夫。 啊，多谢。 心雨笑着感谢，放下窗布缩回马车里，转头见帝承恩抿着茶，神色沉静，迟疑片刻问道： 小姐，您好不容易才能下山去见殿下，怎要拖延着不入京城？ 你这几日没听说吗？陛下迎入京的不止我这个帝家孤女，还有晋南洛家和东安侯府的小姐，我怎能和他们同时入京？ 嗯，为何不能？ 他们有背后的家族为靠山，一入京城便得前呼后拥。我如今毫无依靠，可京城波谲云诡，我自然要赌一赌太子殿下的心思。若他能在寿宴上对我高看几分，压一压那几人的风头，迟几日又何妨？ 心雨恍然大悟，只是看着冷静的帝承恩，不知为何突然有些感慨。 那个往泰山送了10年礼物的太子殿下恐怕不知道，在他惦记了10年放在心尖上的女子的心里，他也是可以被算计的。 数日后，京城街道上一辆朴素的马车汇入人流，马车周围护卫之人极少，却个个天庭饱满，脸带煞气，一看便是久经沙场之人。 大哥，京城真是热闹，你说太子殿下长得什么模样？ 马车内一个穿着一身简单布衣，脸庞圆嘟嘟的小姑娘脆声问着另一个垂眼翻看书册的青年，神态娇憨可爱。青年眼皮都未抬，漫不经心回道： 永辉，你可见过大晋史册上立国元勋的画像？ 当然见过呀，那和太子殿下有什么关系？ 听说太子萧似太祖，你念着的太子长得和埋进土里的人一个模样，没什么好期待的。 青年淡淡的回答，抬眼望着洛银辉，认真无比。微风袭来，将窗边布帘吹开，外面行走的路人不经意间瞥见马车内的光景，不禁一怔。倒不是马车内的小姑娘的娇憨可爱难得一见，而是马车内端坐的青年，虽然脸庞苍白孱弱，但一双眼却若繁星般睿智清澈，兰华之姿竟丝毫不弱于享誉京城数年的温硕公子。如此佳人，平生仅见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